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醉，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今日美国朝鲜政策代表访韩，李根在会后表示，对两国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非常有信心。商务部近日发布今年第8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乙醇胺采取反倾销措施。中法两国共同研制的首颗卫星中法海洋卫星10月29日08时43分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北京大兴区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路口秩序化改造，预计今年年底将全部完成。北京上地地区借助体育资源优势，通过共筑、共享、共建等方式全力打造10分钟体育圈，通过开展健身活动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12月9日至16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巧言，巧言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

hopes to blood. Redemptor's blood hopes to heart as we hit to heaven.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晨曦。知心爱人这首歌来自夫妻档傅笛生和任静演唱。傅笛生在创作过程中，为了不让灵感溜走，只好每天趴在床上写。每当傅笛生写出新歌，都要与任静两个人进行反复的推敲，任静呢也会给予中肯的评价。于是一个唱一个听，一个写一个改，最终创作出这首以男女组合对唱的形式推出了这首《知心爱人》。 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头，代替我哭泣，像下雨，即使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 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孙悦的《祝你平安》是1993年作曲家刘青获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作者刘青在谈及这首歌的立意时说，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纷纷攘攘的世界，既要树立目标努力而为，又要善于顺其自然笑看结果，才能生活得从容洒脱。 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好。 在预言未知的事，埋没心底的故事，换上蔷薇的刺，留名重千秋，无惧牺牲所有，在 世界，孤单却仍照旧。无常是春秋，情种只得上头。让手中花开多半奏，谁可以笑着到最后？曾亦泪流。幻变都有着时候，让你远走，让我也得到自由，永远伴随前生今后，谁又可清风两袖，恒爱永远所求，留命重千秋，无惧牺牲所有，在挤拥世界，孤单却仍照旧。无常是春秋，情种只得上头。让手中花开多半奏，谁可以笑着到最后？全没对手。改写世界，有日化身女后。无常是春秋，缘分始终猜不透。让手中花开多半奏，谁可以笑着到最后？回望这生。 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如果要说何为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

也不为难，泛滥好过纠缠，你着实不明白，人潮往返，总该有人先勇敢。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我知道缺憾是一种浪漫，好多人还嫌心事被你摇干，随时涣散，这真让人为难。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我知道缺憾是一种浪漫，好多人还羡慕不来，放弃你是我最深的勇敢，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你可知缺憾是一种浪漫，好多人还羡慕不来，你可知脆弱是一种勇敢，好多人还羡慕， 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 那么高层这种集体发声的资本市场已经关注到了，那么这说明呢，中国高层对于整个资本市场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和经济体系的这个运行呢，就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比如说股票市场，那么股指的这种波动涉及到上市公司，涉及到投资者，那么涉及到我们其他金融市场的这种稳定性。所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资本市场，对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平稳非常重要。那么股票市场的这种表现呢，在2018年我们确实看到了波动性非常大。那么高层的集体发声之后呢，这是稳定预期，也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以后着力进行预期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接下来呢，我们预期呢，除了银保监会、证监会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我相信中国政府其他的